喂，Hello，又嚟粤女广场，我系桑尼啊。咁咧最近好 hit 咧，就系讲紧呢个赛马小姐事件啦。咁其实嗰日咧，即系传咗出嚟之后咧，咁我都即刻，因为我都好多朋友嘅，咁然之后朋友传朋友咧，即系正所谓唔犯法噶嘛，咁就收到好多冇格仔嘅相咁样样啦，就即系都疯传啦。咁其实我就觉得即系艺人都要搏嘢嘅，咁我觉得又冇乜所谓嘅。咁我但系我就即系想讲下，其实系咪即系咁多男人咧，即系中意或者咁多人咧，中意喺即系床上面咧，即系有啲咁特别嘅癖好咧，咁样样咯。咁所以就今日就有几个嘉宾啦，咁有呢、這个罗莎啦， 喂，hello，hello， 咁有Spiky 啦， 有乜爹，有乜爹， 有乜爹，咁同埋有呢个九唔搭嘅哥哥仔啦。系啦，咁样咯，咁咧其实就我都奇怪，其实会唔会，因为其实我都有做过 research 嘅，咁原来咧我就即系发现咧有研究，即系有科学研究指出咧，原来越高学历嘅人咧，即系不论男女都好啦，越高学历嘅人咧，其实 佢变态嘅， 佢哋就越多嗱，唔可以话变态，但系佢哋系越多性癖好嘅，即系乜嘢叫做 所谓？因为我突然间好想知啊， 吓。 解呢、這个真系咁嘅 research 啊？系啦，系啊，即系有呢个 research 嘅。咁但系所谓嘅性癖好，首先讲下性癖好系咩先啦。咁性癖好就讲紧可能，譬如有一啲，譬如可能 SM 啦，即系最多人知嘅，譬如可能 SM 啦。咁或者可能有一啲即系恋某，即系中意某一啲部位啦，譬如可能恋脚啦。咁或者可能对某啲味道系有兴趣啦，或者可能中意玩某啲嘢，譬如可能屎啊尿啊各样啦，即系都好重口味咁样样啦。咁或者咧，系啦。或者可能中意玩啲，譬如即系刺激少少嘅，中意譬如野外 露我最中意 嘅 制服癖，制服 系啦，呢、這个亦都系其中一个癖好嚟嘅。譬如可能讲紧制服啦，SM 啦，强奸啦，等等咁样各样咧，咁其实都可以系一个性癖好。嗱，系咪变态？我唔敢胆讲。 我唔识串 SM 嗰两个， 其实同 M 咯， 买 S 一服一个 M 其实系 top term 嚟噶嘛。 唔系Simon 同 Martin 啊， 咁样咩？系咪急救学、急救课有学噶？ 系啦，咁你可唔可以话系变态咧？咁我又唔敢讲话系变态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呢样嘢，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双方都觉得啊呢样嘢系 OK，which is 其实大家都 enjoy 嘅话，咁亦都可以增加上到呢、這个即系床上面嘅兴趣嘅话咧，咁其实我觉得冇问题嘅。即系最紧要变 态就有个常态噶嘛，常态就咁。 你明唔明？系啦，嗱呢个就系 point 啦，就系话譬如我好。唔想嘅，咁但系譬如我佢好想咁样样，咁但系我好唔想，佢又要逼我去做一啲我好唔想。Let's say 佢想玩 SM， 佢中意边人嗰个嚟嘅，咁但系其实我好唔中意俾人边个，但系佢系逼住要边我。嗱，咁呢啲就我觉得系变态咯，即系可能佢见到我好痛苦，佢会觉得好开心好 high。嗱，咁呢啲变态咯。咁但系如果我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实我觉得冇问题咯。 因为我自己好痛苦就好 high 咁嗰啲系嘛？ 可能系咯，即系我觉得其实最紧要系两厢情愿咯，即系你即系我觉得 sex 呢样嘢系两个人嘅事嚟。咁啊，即系可能如果你玩offer free pay， 即系可能你 offer 两个人嘅嘢，咁你杂交冇得讲啦。咁但系你即系你个主题，即系你个主旨都系大家都开心啊嘛。 佢好似唔系搏嘢，去磨豆腐啫嘛，系嘛？ 咁冇噶，咁你我唔 discriminate 系咪同性恋咯？我觉得同性恋都可以有爱嘅，咁同性爱同同性恋可以系一样嘅，可以两样嘢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咁你冇噶，喂边个话啫？同性恋唔可以拍淫照啫，系咪先？咁你之前嗰啲？系咪先？你之前嗰啲爱迪生事件嗰啲咁多，系咪先？ 你出嚟我谂起讲个爱迪生咁嘅意思。 系啊，爱迪生事件咁多，嗰阵时我仲好记得系咧。 发明电灯嗰、那个。 系啊，发明电灯嗰位，好大碌肠嗰位咯。 唔系你而家上 Google 都仲可以揾到全 set 嘅闪卡噶。 嗰阵时系啊，真系日日咧都喺度报，哇！屌你有冇闪卡？有冇闪卡啊？咁样样咧，日日有几张新闪卡，几捻开心。 时为2008年啊 吓。系啊，三点几讲紧 AM 嗰阵时系呢、這个咁啱就新年农历新年冇嘢做嘅时候。 系啊， 咁就个个上网就追啦。 大家都有新年礼物。 唔系啊，系平时带伴手礼，带咩花生啊，嘟嘟。 系啦，去拜年嘅时候带住闪卡， 带住部 pad 咯。 我记得嗰阵时父母系咁讲嘅，我要将佢 save 低，等我以后啲仔女去睇到，去做一个性教育咁样咯。 有冇闪卡？有冇闪卡？咁咯，系啦。咁我觉得其实影相会系其中一个我会觉得几普遍嘅性癖。其实但我唔知咧，究竟系因为爱迪生事件之后。 啲人先至咁鍾意去，即係可能模仿啦，即係啲譬如可能變態殺手好多人鍾意唔有模仿犯啦，會唔會係因為有啲名人去即係做完呢樣嘢之後，即係可能所以好多人好鍾意話去影呢，定還是因為其實而家資訊科技發達，電話其實 唔係愛迪生事件又有一個好諷刺嘅地方㗎嘛， 移花節目咁有某人堅稱係移花節目要報警㗎嘛。 哦， 其實我冇知咩事嗰單嘢， 唔係愛 迪生事件喎、 啊，邊個啊？你知話錯定 咩 先？ 咩事嗰單嘢？ 搞錯啊！我係咪搞錯？我唔喺香港，我知咩事？ 你知邊個？ 我真係冇留意到。 愛迪生事件， 愛迪生事件，我真係冇發，冇記得。 愛迪生事件嘅諷刺嘅地方就在於咧，咁啊，嬌咧就之前拍到戲嘅。 咁得啦，知啦。唔係啊，我以為你講愛迪生係乜嘢咋？ 你以為發電燈嗰個啊？ 我同邊個結婚係老闆去整燈膽？ 膽啦，係啦，屌啦，成係咯。我就喺度諗緊啊，究竟其實係因為即係有名人效應啊，即係啲人影完之後覺得啊好過癮啊好得意啊咁樣啊，定還是其實因為真係資訊科技發達到一個地步係你冇可能再方便。 唔係你俾、就是、我講一陣，嗰陣時有套戲嘅，就係、是、咧就講阿彭浩翔拍嘅、 嗯， 就係、是、阿嬌啦做主角啦。咁套戲個內容咧就係話咧阿嬌就拍到啲淫照咧，跟住咧就俾人傳開咗。係 咪啊？ 唔記得咗啦，好似咩公主復仇記，係、 啊、 啦，好似公主復仇記，好似係啦， 係啊，我記得啦，係。 跟住咧，咁啊，傳媒就問阿嬌啦，你會現實中會拍呢啲嘢㗎？我係會嘅，我一個 純情嘅。出事咯，咪之後。 跟住到年尾嘅時候就出事嘅事啊，就發現一單真實版啦 ，OK 嚇。 唔係啊，而家個女主角都係純純套嚟㗎，本身。 唔係啊，但係頭先我睇翻 YouTube 咧，跟住話佢咧唔係純純套，佢話係披住狼皮嘅羊，又咁同佢講。 我後屘有睇過另外嗰、那個即係大陸所謂大陸製片咧，咁佢就話呢個女人係好，即係笑話佢拍片所有嘢其實係嗰、那個即係阿蔡瑪小姐自己要求嘅，就自己操刀啊添，係啦， 咁蠢，咁會唔會條片都佢自己流出嚟嘅咧？ 咁就唔知啦。咁但係因為佢嗰位蔡瑪小姐佢聲明就話佢從來冇擁有過呢條片啊嘛，即係佢話可能佢係導演，可能佢亦都係編劇。咁但係可能 嗰 部機係啦，嗰部機個嗰部 cam 個 only 全唔係佢咧。 因为那个期权咁，你讲到系，我做 option 先咁。 咁我觉得我反而其实我想去即系去探讨就系咩咧？其实系咪即系影相系咪真系一件咁好玩嘅事咧？即系对男仔或者对女仔嚟讲，我点啊九唔搭八哥哥仔？我想知道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影相即系对你嚟讲系一件即系点样样嘅行为咧？ 咁啊，首先咧，本人就比较坎坷啦，就冇试过呢啲咁嘅。 九唔搭八成讲 咗 冇， 冇试过啲咁嘅经验啦。OK 啊，咁啊， 即系话说你想当年二十年前拍拖嘅时候，系咪有呢个相机同埋你八厘米噶？系咪？ 个影人眼帘咪啫，最多系系啦，唔系咁你有部相机又有几百万像素，成千万像素。咁我影嗰只矮只脚都咁大咯。 即系你而家你咪求其买部湿鸠，即系大陆制造会爆嗰啲电话，你都可以讲紧系八百万、九百万、一千万像素咁样样。咁其实你真系，即系学你话斋，你影只矮，你都可以影到佢只矮脚啲毛噶。 嗯，唔系问题，即系我影相都系吓维持一个原则，就系要影得靓嘅啫。OK。 即系我成日觉得呢个靓啊！我成日觉得佢哋咧。 得清啊，定影得清、啊。 你影得靓就已经变咗一个艺术噶啦嘛，就唔可以用人设嘅角度去睇噶啦嘛。 啲嘢， 你明唔明啊？ 系咪先？影你即系好老实一句嗱，你即系好似你影阿张小姐即系阿谢太啦，前谢太啦嗰啲哇大佬你佢嗰啲抹大对脚咁样搵只手嚟撩蟹嗰啲， 撩蟹。 你影到你 我覺得張柏芝嘅襯最靚嘅咯喎， 係啊，我覺得好肉酸。 佢個樣靚啫，佢隻鞋唔靚啊嘛。 但你講開呢樣嘢咧，我就前一排都留意到一單叫做呢個文化事件嘅 ，OK。咁就香港咧，有荃灣中心嗰度咧，就有個展品。那個展品咧就係嗰個女人咧，唔知道阿拉伯定咩啦。咁咧就畫一幅畫嘅，就畫個閪咁樣啦 ，OK。 嚇！ 咁佢個真人咧，亦都嚟埋我哋嗰個展館嘅喎。個展館就係坐喺度。咁啊，冇著條底褲就擘大個閪咁俾人影咯。 哦 ，OK。 咁啊，就喺個荃灣中心嘅，咁其實任何人咧都係可以入得去睇嘅 ，OK。但係呢啲嘢冇人播嘅喎，唔係送人接嘅喎，藝術品嚟 嘅 喎。 佢就係中意擘大嗰度，然後有人影，咁佢就好興奮望住啲人影佢嗰度咯。 個性癖即係好似啲人，譬如可能即係中意打野戰啦，即係 even 你講緊可能喺譬如飛鵝山又好，即係喺後樓梯又好，甚至乎喺即係之前某個 level 啊，喺公廁又好咩都好啦，係咯咁樣樣。即係其實呢、這個我都會覺得偏好。其實佢哋某程度上係覺得呢件事係咪即係好刺激定還是係 好刺激咯？ 即係佢。 但係其實你，但係佢有冇諗過其實會俾人裝或者俾人見到，或者即係可能譬如講到即係去到咁樣樣，即係俾人拍片， 就係 知點解俾人裝先驚， 俾人裝所以先驚先興奮。 係啊。 但其實有冇試過，即大家有冇試過，即係話可能即拍拖嘅時候，可能即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係即要求去拍一啲相，或者係或者係即拍一啲片咁樣 咧？阿世奇，你嗰件喺隔離喎，你可以拍兩張。 我嗰件好正常，所以我哋可以私手中。 突然間嗰啲嘢咁官腔嘅， 係啦， 好官腔啊！ 有識過男仔係真係有 request 過，佢唔係我男朋友嚟嘅，佢真係好。直接埋嚟开波，本身就系话男女朋友开始嘅，但系就拒绝咗嘅。跟住之后咧，后屘就好直接咁再问，或者净系做呢个 SP 啦，知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叫 SP 先？ 吉人咯，吉吉朋友咯。 系啊，就系即系打下友谊波嘅 friend 啦。跟住之后佢就开始 share 佢啲experience 俾我识啦，俾我知啦。跟住之后佢就同我讲，佢同佢前任女朋友咧就系有拍开片嘅。咁佢又问翻我有冇拍开，佢就话不如交换嚟睇下。跟住同佢讲冇做开导演噶， 王家卫嚟嘅嗰啲系嘛？唔系谂下先，佢就算拍片佢咩 style 先？佢系王家卫啊，定还是系嗰啲嗰个叫做咩？叶念心啊，定还是系彭浩翔嗰啲先？ 真系冇兴趣睇喎、啊。 我试过咧，有之前试过有个我讲紧即系有个男朋友咧，好贱嘅就系、是，佢系咧即系应该其实讲嚟讲去都系同一个嚟嘅啫，只不过将佢分开，即系佢贱嘢分开嚟讲嘅啫。 哦，咁嘅。 佢即系成日都话要拍片咯，即系成日都即系威逼利诱地话，即系你要去影相啊，或者系拍片啊咁。咁咁当然我即系佢要求嘅时候，我唔制啦，唔肯啦。咁但係即係試過係，譬如可能有時飲醉酒飲到好醉啊，咁佢會偷影啦，有時可能會聽個咔嚓咔嚓咁樣啦，咁或者係即係可能即係件事進行當中嘅時候，咁佢會即係七驚無神，唔知個電話擺喺邊度，咁影俾你發現咗咁樣啦。咁可能係啦，咁我就會 可能你上去屋企，佢已經 set 好曬機啦。 我唔知啊，但系我即係知道除咗佢屋企之外，我比較有發現過影過咯，咁我就真係發癲咯。咁跟住佢就會，因為佢知道我好愛佢啦，咁即係佢話佢要分手啊嗰啲，我會好驚啊咁。咁但係嗰次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你有底線，我就話哦唔得分手咯。咁佢話你要我 delete， 我即係我逼佢 delete 啦。咁佢就話 delete 咁咪分手咯。我話好啊，我分手，即刻分手，即刻走，即刻就著衫走。我話我 問過佢拍你個。 我話你 delete 我 拍你個目的咧係為咗自己睇翻啦，定係同人 share？ 是自己睇嘅，佢話攞翻屋企打飛機嘅，我話屌你啦，我話你想知 CV 啊，我你想知 CV 啊141啊嗰啲，我話大撚把相俾你睇，大撚把片俾你睇啦，係嘛？個個波要大波有大波，要腰又要腰，係咪先？要咬柴有，即係要咬腰又咬腰，我你使閪睇我嘅咩？我話你 咁呢個講廣東話噶嘛？ 唔係啊， 周遠 喂，但係有真人 係啦， 專登翻轉翻屋企打飛機呢下都變態啦，射落部電話度啊！ 可能佢唔係寫落電話度咧，但係佢話佢聲稱佢就係話攞嚟打飛機咯。但係我愛你嘛，有時唔係即係成日話見就見到你，或者係有時唔係即係可能半夜三更即係想有就即刻有咁，即係佢嘅 excuse 係咁樣咯。但係我係好接受唔到咯，即係我覺得哇屌！我話如果你真係即係有一日你話流咗出去咁點先？咁 which is 其實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後來同佢分咗手之後啦，咁我都有。即係同佢講，我話其實我話仲有冇相喺度，話佢話不如你 delete 佢啦咁樣，因為其實分手都分得好唔開心嘅。其實去到後屘我都話，我話你咪試下流出去咯，我話睇下你咪試下流出去咯咁。咁其實我都有，即係我都諗過啊。其實如果你話流咗出去之後，咁會點咧？其實我諗下，其實又如何咧？即係香港人咁善 望，其實都冇嘢嘅。其實你上嗰啲唔知乜乜討論區咧。有好多呢啲噶，不過你唔識佢，所以呢單上唔到新聞咯。但係好似阿蔡小姐，梗唔係啦。 你有啲 我 流出影片， 我好保護自己啊！呢啲我唔會俾任何人有呢啲可以威脅我嘅籌碼噶。 只有你威脅人嘅啫。 做咁多陰質事。 我自己覺得啦，即係你話即係其實明星好多啦，即係你講緊阿蔡瑪小姐之後咧，又有阿前波嫂啦，你即係睇新聞，即係周刊雜誌封面見到啦，除咗阿蔡小姐之外，又話阿前 波嫂啦，咁又話有呢個疑似係佢咁樣嘅相流出啦。咁其實我覺得，喂，咁點啫？即係我覺得，喂，明星唔博得嘢㗎，明星唔博嘢唔屌閪㗎，係咪先？明星都有性愛㗎，係咪先？因為如果唔係，即係你覺得喂陳慧琳好靚啊，陳慧琳係玉女啊，剩下嗰啲喂佢唔生啫咁啊，佢唔搏嘢，佢嗰兩件點樣出嚟㗎？ 咁唔 係， 我哋嘅社會係比較危險㗎嘛。 唔係，個問題係其實佢哋唔係呢樣嘢係冇問題㗎，只不過我覺得佢哋唔應該咧將呢啲嘢影嚟做一啲嘅紀念品咯。你明唔明我講乜嘢？ 我覺得咁樣樣啦嚇，如果即係我相信啦，當初你話嗰位即係外籍生事件嗰幾位女主角咧，咁你話好傻好天真嗰位咧，佢可能真係當其時覺得啊呢、這個人會同佢一生一世過，即係佢又唔 expect 呢樣嘢係會流出嚟噶嘛，即係你冇一個。我相信啦，每一個女人即係喺錄呢樣嘢、影呢樣嘢，即係應對方嘅要求去做呢樣嘢嘅時候，佢係諗過，即係有諗過話我唔愛你，我會肯同你影，或者我覺得我會同你分手。咁我就係覺得好愛你，我影噶嘛。你明唔明？ 咁唔通條仔同你講我好愛你，你食我啲屎，我會好興奮。咁你又食屎喎？ 咁 係唔得噶嘛？個 concept 係錯噶吧？ 係啊，呢個世期開始保守啦，個思想啊。 唔係，但 我本身係好保守， 屌你啦！即係我自己咁諗咯。喂，咁其實即係可能啱啱就係講啦，可能阿世奇都話討論區其實好多啦，只不過你唔知佢係邊個，咁你所以上唔到新聞啫。咁只不過可能阿蔡小姐或者係阿天真小姐、天真嬌或者可能阿謝太咁樣樣，即係呢啲可能即係女明星佢係即係個知名度比較高，或者係佢本身已經係即係某啲宅男啊、毒撚啊嘅嗰啲即係性幻想對象嘅時候，咁咪即係件事咪會變咗好 hit 咯。 唔係問題係你係。你的形象是純情欲水，因為你之前打的是 小朋友偶像嘛， 是啦是啦，你打的形象是這件事嘛， 屌你女神不屙屎的咩？女神都放屁都屙屎都撩鼻屎的，是不是？我覺得是不是就作為一個不要說作為香港人，你作為一個正常成年有正常人思維的人，是不是那麼天真啊？即我覺得如果你覺得小朋友偶像不拼東西，即譚玉英姐姐不拼東西的話，我覺得你天真過天真嬌咯。 那我沒有想過譚玉英姐姐拼東西的片段咯。 我就係話佢其實譚嘢其實真係咧冇罪嘅，講真，我佢呢啲有私人嘅嘢，只不過係蠢係蠢在，佢唔應該拍呢樣嘢咯，即係要保護呢個嘢咯，你明唔明啊？ 我諗 佢跳過 part 舞係 OK 㗎 ，OK 啊，大佬，喂，我係女人，即係我收到，即係我都朋友都多噶嘛，送嚟，但係我會覺得哇，收到哇，屌，我係女，我都想撳低佢啊，你知唔知？即刻我就想撳低 佢。佢跳得係 OK 㗎，只不過應該拍低佢， 應該拍，真係唔應該拍。即係覺得呢啲收入個腦就算㗎啦，收入就算㗎啦，唔使拍。 咁但係依然我都係依家仲尋找緊段片嘅，大家有冇喺度咧？ 唔係啊，你上 YouTube 啊有段片仔啊， 佢要冇格仔嗰啲啊。 哦，我有格仔相咯，我有冇格仔相咯，我收到好多。 send 过嚟，出嚟呢啲嘢，咪后讲咪后讲。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吓，咁喂，咁人哋啲所谓演艺工作者，佢对惯镜头噶嘛，系咪先？ 系。 所以挥发自如咯，跳得几鬼 high。 可能个自己拍紧戏会唔会啊？ 光埋嚟噶嘛，系咪先？即系你佢觉得呢样嘢系一个 show， 系一个表演，咁我影翻嚟望下自己嘅表现，其实冇问题噶。即系你明唔明先？正如。 就多藝人拍，少普通人拍，因為普通人望唔慣鏡頭，一拎起個鏡頭就遮住塊面咁樣。 唔係嘢咩？ 你同係咪先？你同。我覺得冇問題咯。咁只不過係其實我真係覺得，喂，咁又點啫？咁你留咗出嚟又如何呢？是咪先？嗰位天真小姐到而家都系間唔中行出嚟個鏡頭度笑一笑，佢就算佢係咁講，我而家唔夠膽唱兒歌，或者唔夠膽講我係小朋友偶像，佢咪又繼續出嚟行奇奇拍戲拍廣告，係咪先？即 其實如果佢可以匿得埋，我諗佢都想匿埋嘅，但係問題佢簽咗長約啊嘛，佢唔還錢，佢除咗唔咁樣走出嚟，佢買佢文萊都賣唔夠幾多轉嘅啫喎。 咁即係我自己咁睇咧，我又覺得是不是真的要死呢？又不用死的，即是不是这样。 又不用死，大把人都是这样。 好老实一句，喂，好老实一句，喂，其实香港人好似忙的咯，我想讲。 啊，这件事我赞 同。其实 是不是 純純套肯注意。 今天不是蔡文彈出來，除了高登那班人成日都在說黑包又出現之後，出黑包你真狡猾之後，喂，那其实还有哪个在說天真嬌啫？ 系咪其实啲人叫佢转咗型之后，佢拍嗰套咩前度露大背脊都冇问题噶。 唔係，因為高登仔成日講嘅，我即係作為一個資深嘅高登嘅師大咧，其實成日都講嘅，即係一有啲新聞咧，即係關於嗰位天真嬌嘅話咧，咁啲人就會後面就會講黑包你真狡猾，老是常出現咁樣嘅，係啦， 冇問題啦，都係一個講，都係一個宣傳嚟嘅啫，咁咪幾好咯，大家都有佢有個 market position 啦，咁咪。 系啦，咁所以我就话，其实除咗高登仔即系成日都即系不断回答追回答之外，其实我觉得影响唔到佢正常生活嘅，最多你唔想高登嘅啫。 系咁，你一个公众人物，咁就大镬啲嘅。 所以其实系啦，大家即系我觉得，虽然即系我觉得大家听众，但系绝大部分应该都唔系公众人物啦吓。咁我唔知啊蔡小姐，或者可能啊钟小姐啊钱姐太啊或者系啊钱波嫂啊嗰啲会唔会听我哋呢个节目啦？如果听我就心感荣幸啦。如果唔听嗱，大家都系一个即系平凡凡嘅香港人啦。喂，讲真嗰句，就算你露咗出嚟又如何咧？即系我觉得我唔系想去即系judge 究竟你话拍片影相呢样嘢系啱定错。其實我講緊係喂，如果大家都係開心 enjoy 呢件事，其實冇問題。即係最緊要 provided 係大家都 agree， 大家都 enjoy， 咁我覺得冇問題咯。即係你話除拍片之外，我啱啱都係講緊啊，有啲性癖好係即係可能未必會同人講，未必敢同人講。可能譬如有啲人真係亂腳啦，即係唔知點樣捉撚你住嘅，即係明明有條女好撚索嘅，佢係中意捉撚住佢對腳喺度，係咁喺度索啊，係咁喺度聞啊，或者係可能中意玩 SM 啊，玩皮鞭啊，或者可能中意啲譬如野外露出啊，打野戰啊，各樣咁樣咯。我試過 啱啱諗到我而家嗰個咧，我唔知道算唔算性癖喎？佢好中意玩我粒提子當收音。是不是那個呢教波輪那個呢那個在那扭呢那粒嘢呢他不是捏的他是細細力在那擰他很喜歡當那個波輪我經常問他有得教大細聲的 自力共振自力共振 他玩緊呢個 role play 啫，係嘛？我試過有個男性朋友咧，唔係男朋友嚟㗎，係男性朋友啫。咁佢同我講咧係好得意嘅，佢話好中意咧聽咧，即係搞嘢嘅時候咧，咁你男仔即係搞嘢咧，你嗰張牀咧咪會有啲咦嗰啲聲嘅，即係如果你係啲木牀架咧，咁你會有咪有嗰啲床板撞埋埲牆嗰啲咦嗰啲聲嘅，佢話佢好鍾意聽啲聲，佢聽到啲聲好 high 囉。但係我覺得我如果即係我係我哋話呢，即係我自己本人呢，我聽到啲聲我覺得好撚敏囉。 係咪呢個童年陰影呀、 我唔知呀、即係我自己聽到我屌你老咩張床會唔會冧㗎，我覺得好撚得人驚囉。 即係佢喺個 BB 床嘅時候就聽到佢父母就喺隔離咦咁樣啦。 總之佢同我講就話佢聽到聲佢會覺得好 high 好興奮咁樣囉。係呀，咁至於你話其他性癖我試過即係我自己有同之前即係嗰啲男朋友呢有玩過，譬如制服啦，啱啱阿世奇講話玩制服囉，其實我自己 有護士啊、空姐啊、差人姐姐啊， 我試過扮個女警啦，扮聖誕女郎啦，同埋扮個護士囉，係呀，校服都玩過嘅，校服 which is 其實係我自己 護士好正㗎，護士有支針呢入面係果汁糖嚟嘅，你一射嗰下呢即係支針一射嗰下佢會擠啲啫喱出嚟㗎。 我又冇玩過喎，那個護士制服冇過，但我嗰個護士制服有個假嘅聽。 你可以擠落去個身嗰度，然之後順便遊輪一下。 仲有冇留喺度？佢嗰件嘢。 我過期啦，擺 過期會。 我嗰陣時玩嗰、那個護士套裝就係、是，但係唔知點解喎，佢明明係護士套裝，佢唔係醫生套裝，但係佢有個聽筒啦，但係佢係好撚流嗰啲咧，即係聽下你心跳先，幫你檢查一下先嗰啲咁樣樣咯。系啊，我試過同埋試過玩過即係譬如角色扮演啊、捆綁啊、蒙眼啊嗰啲都有咯。即係譬如綁住你隻手啦，或者可能譬如綁住你隻腳啦，即係將你隻腳可能抹開，綁喺手腳腳綁喺射可能床頭床尾啊咁樣樣啦。 攞把刀出嚟啊！ 咁又冇，咁又冇。試過係咯，玩蒙眼咯。其實我覺得蒙眼幾好玩嘅喎，我自己幾中意玩。 有一日，如果佢真係突然之間變態得好緊要，綁曬你手手腳腳，然之後攞隻曱甴掉落你個身度，咁點算？ 咁 靓妹妹，即系你要知道佢系咩人咯。即系如果我同佢拍咗，已经好几年。 咁可能佢突变咧，佢可能睇咗套 A V， 然后越玩越变态，跟住之后发觉原来掉甲虫都 OK 嘅。 咁我so far 我又冇試過喎 ，which is 其實嗰陣時我試過，即係同我嗰、那個嗰陣時嗰個男朋友咧，我哋仲要養咗好多嘢噶。 養咩啊？你又？ 我嗰陣時我同男仔一齊，佢咁我係喺佢屋企啦，咁但係佢係養咗咩？養咗龜，養咗八隻龜啦，養咗兩條蜥蜴、一條蛇啦、一隻蠍子同埋六隻獨角仙咯。 喂！ 系啦，咁但系同埋 放晒上你个身度都几 系，同埋嗰啲蜥蜴咧系食蜥蜀噶嘛，即系跳嗰啲蜥蜀咧。咁所以如果你话要咁，我又冇喎。 全部都系啲巫术嗰啲咁嘅材料嚟嘅。 唔惊，即系如果你话无啦啦佢摆条蛇喺度，我谂我又唔惊喎，系咯。 蛇 系啊， 蛇会捐入去噶。你要买翻吉。你知唔知之前有單新聞講個男人呢用蚯蚓去幫自己咩啦，跟住隻蚯蚓呢擒咗入去佢個尿道口囉，跟住最尾佢要報警去 擒乜等嘢佢得落去嘅咋係嘛， 係呀，因為好粗㗎。 系咯，即系我觉得男人做到你话琴啊琴咧黐紧线，我觉得冇乜可能咯。 唔系，佢系利用佢有讲到佢系真系利用佢嚟增加嗰个兴奋程度。咁但系点知佢就走咗入去，佢掹唔翻佢出嚟。 你知唔知我嗰时 要去医院帮佢掹翻条？ 睇佢有翻，但系有个阿伯啊，你知唔知佢放咗啲咩落佢个尿道度啊？佢成只叉放咗落去啊，系讲紧唔系攞个尾放落，攞个头放入去，成只叉放捻咗落去啊。 跟住掹唔翻咩？ 系啊，唔知点解啦，即系 经过特别经过专业人士训练嘅， 限系即系可以不断挑战嘅。你 各位家庭听众，千祈唔好学啊！ 千祈唔好学啊，大佬呢啲真系唔负责任噶。 你都学唔到啦。 我反而讲翻先啦，系啦，即系我反而试玩嗰阵时玩蒙眼啊捆绑，即系绑手绑脚，我又冇试过。反而有一次咧，系即系佢绑咗我几次之后咧，一次我话我要绑佢啦。咁我同佢講啊，好啦，我話咁你綁，咁就我綁你咯，我服侍你啦，咁樣咯。咁到我綁曬手手腳腳啦，咁就搞到佢好興奮之後咧，咁我就拎咗我啲秘密武器出嚟啦。然之後佢就喊咯。我因為我拎咗啲大袋化妝袋出嚟，拎咗個化妝袋出嚟，然之後同佢化咗個好嬌豔嘅女裝，但係其實佢想反抗，但係佢啲手手腳腳已經全部俾我綁實曬。咁然之後佢就不斷喺度掙扎，但係我就不斷幫佢喺度化啦、胭脂啦、粉底啦、眼影啦、眼線啦、黐埋假睫假。 會唔會朝早翻工嘅時候咧，趕住翻工，哎呀唔記得咗，咪留低喺屋企咁啊？咩日？ 冇嘅，咁冇啊！佢成日見到佢喊咯，即係化到佢喊咯。咁跟住之後俾化完之後， 真 係 喊 㗎，真係喊啊！真係流眼淚啊！咁佢再覺得玩大咗啦，咁跟住我放開佢，即刻就嘣一聲三衝去廁所嗰度落，再掹翻啲假眼睫毛嗰啲出嚟咯。系啊，即系如果你话你整蛊佢，你话佢放啲譬如蛇啊、蚯蚓啊、蜥蜴啊嗰啲落我度， 我觉得你嗰个系情趣嚟噶，因为我都做过，但系我冇绑住佢嘅，我用呢、這个黑势力去威胁佢噶咯。 例如咧， 例如 我搵人，佢即系点啊？即系 孙悟空咯，我空佢咯， 同班仆鸠你。我以为你嗰啲咧，你而家即刻同我瞓低，如果唔系我搵四个大汉上嚟揿住你。 唔系，我会同佢讲，你一系俾我画眼线，如果唔系我掹你啲眉毛。 哇，好痛噶，谂起都 咁啦，搞笑。我嗰阵时咧，我有听我个朋友讲过咧，嗰阵时佢个男朋友系即系某间健身嘅公司嘅健身教练，好大只嘅。咁 跟住健身教练通常都变态噶。 跟住后屘佢哋就玩到冇嘢好玩，就玩强奸咯。我唔記得我之前 邊夠佢嚟啊！ 咁係啊，我唔記得之前節目有冇講過啦，講過就再聽多次啦。咁佢就話咧，即係俾條鎖匙佢啦。咁跟住譬如可能我朋友係講緊即係三點半放學，四點鐘翻到屋企咁樣啦。咁嗰個人咧就即係佢男朋友咧就可能早十五分鐘就上到佢屋企啦。咁佢就一開即係我個 friend 咧咁放學著住校服咧一開門翻去啦。咁一開完道門之後咧，就即刻就嘣一聲就扯佢入嚟，然之後扮埋道門就開始扯佢啲衫啊！即系揞住佢个嘴啊，成日咁佢系即系成日有剧本噶，你明唔明啊？件事系咁，跟住咧就揞捻住佢个嘴咧，就话就掹佢条。 有冇彩排过噶？第一开波就已经 嚟噶啦，呢啲爆肚噶。但系佢大概讲咗个流程系点样样咯，即系总之你一翻嚟就咁咁咁咁样样啦。咁仲要系即系仲要系佢系 點講咧？佢真係做咗15分鐘去報佢，佢又真係唔 expect 嗰一刻，佢係真係喺，即係佢其實佢知道嘅，佢開門嗰刻都知道會有件咁樣嘅事發生，因為講好咗係咁嘅。但係佢又唔知道之後究竟即係因為冇劇本，佢唔知道會發生啲咩事咯。咁跟住後屘，咁佢就即係忽然間你出於本能咧，咁你會掙扎啊、成啊嗰啲啊嘛。咁跟住佢男朋友揞撚住個嘴啊，箍住佢條頸啊咁樣啦。咁佢就好即刻就好驚啦，撲街就喺度掙扎啦。佢話直情係嗰個男朋友係箍住佢條頸，佢直情係成個離地咯。 哇！唞唔到氣嘅喎， 我係少少唞唔到氣， 爆咗佢嗰啲原始嘅 肉毛嘅獸性咯， 獸性出曬嚟啦。 跟住後屘就咁跟住後屘佢就驚啊，即係之後嗌啊剩啊啲啦。咁跟住佢帶佢條仔就越玩越 high 地咧，就嘣一聲就掟佢埋 sofa 嗰度咧，跟住就開始就掀起佢條裙就嚟啦咁樣樣咯。咁佢話其實即係開頭佢會嗰一下，譬如佢箍佢頸啊，揞住佢嘴，即係佢唞唔到氣，或者佢即係覺得有少少窒息嘅感覺，就佢好驚嘅。咁但係佢話其實唔係，因為佢掟到埋牀，幾隻裙啊，成即係好粗魯性。佢話你間唔中玩下，其實幾過癮嘅喎。即係 which is 其實佢覺得呢件事 end up 佢同翻我講，即係個事後包交，佢同我講話啊，其實幾過癮嘅喎咁樣咯。 都 OK 嘅，我都中意我男人手仔大，可以一隻手捉曬我兩隻手夾硬嚟，呢一樣都係唔錯嘅，有一種被征服嘅感覺。 其實女人某程度上都會即係 enjoy 嗰個男人即係有即係征服佢嘅感覺咯。 唔係，尤其越惡嘅女人越中意咯。 係冇錯，但係男人就好，但係男人就絕對唔可以俾個女人征服咯。即係調翻轉攞隻大手仔咁樣控制住你隻手，咁啊俾人踢埋一邊。咁我接受唔到咯呢样嘢。 唔系，但系我记得我上次同阿六月讲，记唔记得有一次咧，我咪话我有个男性朋友佢俾条女强奸嘅，佢话佢有俾人强奸嘅感觉。六月话我觉得好想试下，其实佢但系阿六月 话喂唔系，佢嗰种系坐落去啫。我啱讲嗰只系， 但系好难女人强奸个男人噶，都要去扯。 即系俄 罗 斯嗰啲啊，俄罗斯嗰啲咧，嗰手瓜起剪嗰啲。 咁俄罗斯啲战斗民族系咪啊，大佬？ 佢手骨起折咪有系啊，成日发生咁新闻噶嘛？ 洛夫嗰啲大佬， 啲捉嗰啲少男走去强奸咁啊，成日发生啲新闻啫，系啊，你冇睇咩？即系俄罗斯啊，饮嗰啲伏特加咁样，跟住 啊，系啊， 跟住告阿婶咯。 我有个 女人，试过女人强奸个外卖仔嗰啲啊嘛。 系啊，成日都有噶俄罗斯。 唔系 喎， 但系咁如果坐上去嗰个系阿慕莲，佢都唔会有反应啦，系嘛？ 咁啊，慕莲你会带佢翻屋企先啦，系嘛？ 咁你强奸冇得拣噶嘛？ 因为我上次我个 friend 讲紧个单咧，就话喺机铺识咗个靓妹 NK 妹咁样样，咁跟住个靓妹就话唔想翻屋企，就去咗佢度。咁点知一入到去咧，咁嗰条女就即系非常地咁自动波咁样咧，即系又除衫啊， 自己坐上去啊，我记得 系啦，就拱佢埋床啊，咁又坐上去。咁我 which is 令到我个 friend 觉得有少少被强奸嘅感觉咁样样。 咁 佢 有 NK 妹啊嘛？ 咁阿六月就非常地咁羡慕嘅，咁佢就我都想试下，点解我冇呢咁样嘅 experience 咧？咁样样。咁所以啱啱头先阿九唔大白哥哥仔话其实男人系唔即系好憎啊，俾人征服或者系点点样嘅时候，其实 系 即 系 我 觉 得会唔会系即系人一世物一世咩都试下咧？即系你未必中意啫，咁但系试下都系一个即系 experience 嚟噶嘛。 即系玩菊花试咗又会上瘾嗰啲啊？ 我唔中意咯，我可以讲我有试过，但我觉得我唔中意，同埋嗰个 experience 系非常之咁差咯，即系件事到最后系真系令。令到大家都好唔開心咯，喊喊撚曬啊！我直情係爆喊喊撚曬啊，癲撚咗，好撚痛啊！點點點咁樣樣咯。咁佢 唔敢試啊！我曾經有一任好中意喺用手指游走喺某一個部位嘅時候，會順便兜過去行一陣。我一行到過去咧，佢啲手指行到過去，我已經打曬冷震，我就會諗到啲嘢會湧出嚟咯。 佢就系话啦，啲鬼妹好中意，即系佢睇西片，啲鬼妹好中意好 high 嘅。 喂，嗰啲受过专业训练噶嘛？ 我唔系鬼仔先， 我系鬼妹啊嘛，先生。 唔系啲问题，人哋啲拍戏啊嘛，拍戏啊，咩叫拍戏啊？ 我唔知啦，可能佢真系帮嗰啲鬼妹真系中意咧。 唔系喎，但系我细个嗰阵时有一本杂志叫做变乜啦？ 变咩？ 佢变 变色龙阿咪达。 唔系两个字啊，便利啊， 便利哦， 系啊，嗰本嘢咧， 唔係以前好睇啲啊，以前佢有成日有啲專欄咧，係會講咧喺呢一方面嘅針對性咁討論啦。可能講打野戰啦，會揾一班有經驗嘅人士打下格仔去出篇文啦。跟住有一篇咧就係講玩菊花嘅，咁又問咗幾個女仔，咁有幾個女仔咧係好中意同男朋友玩菊花，甚至乎係買埋啲 product 翻屋企咧係軟膠性嘅咁樣啦，即係其實同假養具冇分。 但其實有冇諗過 專係愛嚟玩菊花專用嘅咯？ 即係你菊花玩完咧會變向日葵嘅喎、 哦，開咗收唔翻老闆。 即係佢菊花玩完之後，佢會變向日葵，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啊，有個女醫生咪好似啊，好似有萬長腿姐姐萬耳蚊嘅，我仲好記得嗰個 關醫生， 關醫生仲話其實會引致好多個併發症嘅，同埋尤其是著 T bag 都係唔好噶嘛，茶包豆腐咧會令到你生痔瘡啦，跟住你玩得米多咧，你就會失禁啦，可能你會無端端有一日流屎水。 我睇個加美話著 T bag 會生痔瘡咯，係啦、啊，但咁我覺得你話玩菊花，我覺得喂啲正常人都知啦，大佬咩叫直腸括約肌啊？正所謂張家輝教咁，即係睇呢個賭俠1999就知㗎啦。直腸括約肌 唔係正常人知㗎呢啲嘢。 你明唔明啊？我問你一個問題啦，屎眼攞嚟做咩嘅？ 剪屎。 係咯，剪屎。佢就攞嚟等你唔好失禁啫嘛。即係你成日都即係將佢撐開咗嘅時候，將菊花 所以就剪唔到咯。 將菊花變成向日葵嘅時候，你咪長期中門大開，你咪跌出嚟咯。即係你收唔埋啊嘛。 你成日住太陽啦。 啊，係啦。 係咁啊，節目時間到啦嚇。 夠多啦，但我仲有好多嘢想講喎。 下集啦。 就再見啦。 唔得啦，佢太多癖好。 好多癖好我要講啊，我好多嘢講啊。 下一集啦，下一集。 好，下集再見啦，拜拜。